给这个电台录书，后来加个电视台，我还得给带着曲团的队伍到室外去演出，还得完成指标，完成任务，我那压力特大。为啥我老伴说该你自个儿找的，我才不领情不道谢呢，破车爱揽债，你揽这么多，但是我自个儿没松劲，不错过任何机会。我就在想，我说在农村前生产队一分配活去，你把那大粪掏了，我敢不掏吗？再臭我也得去掏。你把那尿齐了，我敢不齐吗？所以每当我累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单田芳啊单田芳，你好了疮疤忘了疼吗？现在是名利双收了，让你写给你高高愁，你又累了，你又不写了，你是不是忘了根本？一想个热，精神头当时就来了，自己给自己打气儿。有很多人不理解，就说你不说豪宅名车吧，生活你还缺那俩钱儿，你还那么拼命干嘛呀？他不理解。我不缺钱，我也小有名气，但是这人活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事业的追求和执着，这是第一位的。现在还没到画句号的时候。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单田芳等评书艺术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们的声音形象通过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传遍全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单田芳很有胆识地成立了艺术传播公司，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单老曾经录制过110部评书，12000余集。对于很多人而言，单田芳已经成为了评书的代表性符号，他那独特的嗓音和声音表现力让人难以忘怀。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先生谈到单老师这样说， 单田芳老师呢，是我们评书艺术界一个非常有色彩的这样一位人物，他呢出身于这个文艺世家，所以呢在这方面他有了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经历比较坎坷，他没有平步生云，也没有天上掉馅饼这样的这种机遇，他是有个人的奋斗这个色彩呢，是非常强烈。他的这种个人奋斗的这种历史，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镜子。所以他自己都说，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们艺术的这种繁荣和发展，就没有他今天能够得到观众喜爱和观众由衷的从心里头对他产生的这种敬意的这样一个今天。 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两个单田芳先生表演的幽默小段。 有一件事儿啊，我这心里头想了一直想到现在去，也没有结论。什么事儿啊？跟您汇报一下。2004年的5月份，我到辽宁电视台呀、去录制评书。下了车安顿好之后，我上大街一转悠，哎呀，铺天盖地呀、全是宣传的。什么事儿啊？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在沈阳要搞歌唱会，在五里河体育场，铺天盖地的宣传。啊，我一看巧了，刘德华也来了。刘德华大名鼎鼎，谁不知道？可惜我没时间去。等演完了结束之后，我得了解了解情况。我这一问可了不得，太了不得。五里河体育场5万多人呢，座无虚席，票价是1880一张，一票难求。据说就那一天，因为人太多了，市公安局怕出事儿，出动的4000警力维持秩序，怕出事儿。前面电厂的、辽宁京剧团的、沈阳京剧团的、曲艺团的都电完场，最后刘德华上场，这事儿啊就出到这儿了。这刘德华呀，那天晚上。一身白色大礼服，是金线盘花，梳的那头型也特殊，是从天而降。刘德华这一登场，唰，灯光都变了样了。人家从香港带来的世界一流的灯光音响，唰唰唰唰，冒气泡，砰砰砰，大刺花，东当放二踢脚。可了不得， 刘德华小步往台口上一走，把手一招，沈阳各界的朋友大家好，在底下掌声雷动啊！不仅掌声雷动，就听见人群之中，二十多个少妇长女休克了，马上找120，120来了就急救拉出去上医院，拔罐子扎针。打点滴住了3天院，一算4800，什么也没听到。你说冤不冤呢？据说呀还有个姑娘，这姑娘哪个单位的咱保密不说，趁着混乱的时候蹭窜上了舞台，以献花为名搂着刘德华的脖子奔来个 kiss， 刘德华也能愣了。后来警察上去把我抓起来了，扰乱治安，拘留7天。现在这女的还乐着，拘留几天？7天嘛，便宜，因为亲着刘德华了。哎呀呀！这盛况啊，难以形容。哎呀，我想什么玩意儿？我说了大半辈子评书，55年了，我就没记得有一回我一登台，这就是没有过。我也想我这些同仁们，大家说相声也好，说评书也好，一登台底下，没有。总结一下什么原因呢？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我没死之前，我要加把劲儿，多等我一登台，且听下文底下，我就功德圆满。那位说你说的那么热闹，这真事是假事儿？实话跟你说，我瞎编的。不说不笑不热闹吗？ 听完了这个小段，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单田芳先生表演的张作霖题字。 话说1926年的5月，东北王张作霖率领30万奉军就打进北京，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就住进中南海。张作霖呢，自封安国军总司令、军政府大元帅，是独揽大权，心满意足。就在同年的10月份，日本政府派出了200多人庞大的所谓访华亲善友善代表团访问北京。哎，领团的人带头的就是天皇陛下的御帝止夫公亲王。到了北京之后，进驻中南海，张作霖出于地主之情，是盛情款待，大排宴宴。咱们书说简短，吃完了之后了，日本代表团开始访问。跟您说什么叫访问？就这200多人的代表团里头，大部分都是特务和间谍，没安好心呢，到这块来刺探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情报。10天的访问结束之后，又来到中南海，止夫公亲王盛排宴宴，作为辞行，明天要回日本。哎呀，一时之间怀仁堂里是灯火通明啊，达官贵人、各界的名人全都到了，压压叉叉足有1000多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止夫公亲王也是喝多点了，就跟张作霖说：“大帅，哎，明天那个我的那个开路的啊，你的那个手包的干活啊，明白？ 张作霖一听说的什么驴话，这是不明白，问翻译官他说的什么驴话。翻译官说了，大帅，指腹宫亲王殿下明天就要走了，希望您呢留点墨宝，写几个字儿，回去之后向日本的臣民展示，向您讨几个字儿。那就说要字儿就得了。准备，酒席撤下，准备了文房四宝。张作霖是挥毫泼墨，刷刷点点，写了四个大字，写的是“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儿。下边呢，再落款儿。写上张作霖手墨就算完事儿，但这个墨呢是墨水的墨，上头一个黑字儿，底下一个土字儿，哎，但是这张作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没写那个土字儿，变成了张作霖手黑。参谋总长杨雨婷在旁边一看，我们大帅喝多了，提笔忘字，这不写错了大白字儿，给他提醒。大帅，忘了个土，写错了。你说啥？忘了个土，快添上吧。忘了吗？这玩意儿多点少点就那么回事儿就得了，就那么回事儿。这指腹宫亲王啊，喝的也是多点的，也没注意看。卷吧卷吧，非常感谢。第二天回了日本了，他走了之后咱不说，到了第二天早晨起醒了酒了，杨雨婷跟张作霖唠嗑，这杨雨婷就说，大帅，您呢就不听我的劝，您看您昨天写了白字了，忘写个土字，多丢人的，回去一展示让人家多笑话。张作霖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我说杨雨婷啊，可惜你外号还叫小诸葛，你什么也不是啊。那我哪是写的白字儿？我是有意没写那个土字儿。哦，有意。对了，你可知道小日本的没安好心，时时刻刻想要侵占我国领土，我就不给他土。哦，另外都知道小日本鬼子的心狠。我叫他知道知道，我张作霖手黑。 以上您听到的是单田芳先生表演的小段张作霖题字。今天我们用单田芳先生表演的精彩节目来纪念这位深受听众观众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表达我们对单老的崇敬和怀念。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